局合作的大坑西村重建项目已经获行政会议批准，若果获城规会批准放宽规划限制，按计划重建之后的大坑西村可提供大约3300个单位，当中2000个是由市建局发展港人首次置业单位。新思维早上召开会员大会，通过派出3人参与年底的立法会选举，同时授权中委会作出应变。计划出选的包括由新思维主席狄志远参与社福界功能组别，新上任的副主席崔定邦出选九龙中选区，和新思维秘书长黄俊朗出战九龙西。狄志远说参选名单仍然有变数，并非最终决定，他们不会放弃协调的空间。他承认今次的选举有很大挑战和困难，期望非建制派之间团结，否则掘蚌相争，建制得利，他们愿意伸出橄榄枝。狄志远又说，新思维是为中下阶层发声的团体，如果能够进入立法会，希望按基本法争取双普选，推动民主选举制度，并以批判角度监察社会，转达基层声音给政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天气仍然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天色好转，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另外，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工程已经完成，去港岛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慢线的封路已经重开，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现在观塘道和观塘绕道去东隧的交通都是回复正常的。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排到近龙翔苑。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提提大家马拉松的封路安排啦，咁由今晚的11:15起咧，本港多处都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噶。咁其中喺港岛，因应赛事安排，中环及湾仔绕道隧道的湾仔北出口喺赛事期间大部分时间都系会封闭。咁由中区前往湾仔北的车辆咧，系需要改行干诺道中、下角道同埋告士打道。咁运输署就预计维园道、礼顿道、轩尼诗道、告士打道、金钟道、干诺道中、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以及在中环码头一带咧，会较平时的星期日显著挤塞，咁揸车的朋友请尽量避免驾驶前往上述受影响的地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10月29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18/22二台好日子。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这个名字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主持了成十几廿年啊。之后呢加入的就有彭晴、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呢就是现任那一位啊，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最睇好系边个？ 谁？ 梗系淑梅姐啦。 淑梅姐死你睇好， 你又啱。你拣 Kitty 定淑梅姐啊？ 边方面啊？ 即 睇好啊？ 系睇好嗰方面， 各有各。 我拣淑梅姐，永远都系淑梅姐嘅后援会。 你淑咩？ 我淑梅啊。 集结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穿梭韩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 综艺 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Kiki， 如果十分是满分，你觉得波成有几得意呢？ 十分啦、啊，但系嗰个得意咧就可能唔系真系得意啦，即系幽默搞笑嗰只得意嘅。 我是 Kiki Sylvia，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时间 而家时间下昼嘅两点十一分， 天气 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70%。 咁啊，提大家呢个天气转凉啊，要注意咩咧？ 要注意啲咩呢度？ 我注意保暖咯、 啊。哦， 系 啦。我睇佢边度有写。明早天气仍然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天色好转，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 系咁，但系都要注意咩啊？ 保凉啊， 保暖啊， 保暖 唔系保凉， 保凉局啊。 好啦，人生咧永远都系充满一啲 变数、 冇意义嘅挣扎噶。 哦， 系啦，咁啊发生啲咩事咧？咁啊呢个题目其实储咗两三个星期啦。 嗯， 咁啊话说咧。有一日啊，小弟就喺嗰啲嘅社交平台嗰度咧，碌到有本杂志，咁啊就话会送一啲嘅即系随书附送嘅一个叫做车咩袋仔啦， 系， 咁啊嗰个动漫嘅角色咧就系呢个高达， 哦，就系嗰晚你同我落去睇嗰、那个， exactly， 仲未买啊原来。 诶、此言差矣啦。咁啊话说咧，咁啊嗰晚我同阿波盛咧就系喺。公司做嘢做到点零两点啦，咁啊，然后就两点钟走嘅时候咧，平时咧我就会同阿波一齐即系坐的士翻屋企嘅， 系一车翻去啦， 系啊，即系兜去丽港城，咁然后就兜翻去小弟个屋企嗰度啦，咁啊一车咁啊 share 嗰个的士钱啦，我哋冇 cam 咁啊，唯有用呢啲方法去悭啦 ，OK， 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啊我话喂，可唔可以即系陪我落去？嗰、那個叫做樓下嗰間便利店，咁啊想揾下睇下冇雜誌可以，啊、即係嗰本雜誌仲有咁啊隨書附送咁樣啦。咁、佢有兩個版本嘅，一個就係地球死啦，我一個叫自護，另外嗰個咩聯邦軍， 聯邦 係啦。咁啊小弟係鍾情於聯邦軍嗰邊嘅，咁但係由於樓下嗰間便利店係得呢個自護啦。 咁所以咧我就冇买到 ，OK， 系 好啦，咁然后就已经喺度心入边出现不同嘅盘算啦，即系我嘅盘算其中一个就系问阿波，你觉得即系好唔好买咧？即系呢个价钱啊、剩啊咁样，咁然后即系纠结咗一轮啦，咁啊，佢话其实即系唔急嘅，你睇啱先啦，同埋又 唔 系 好需要咧， 系咪好需要？冇错，呢个系一个好紧要嘅问题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小弟就同佢坐的士翻屋企啦。上到车，即系本身上车之前我都话，嗯，波哥你讲得啱，小弟啊。铭记于心， 我仲记得有个解释啊，就话嗱呢种袋咧十蚊店咧就十蚊一个，呢个袋咧唔知好似七十几蚊咁啦，我当即系连埋杂志， 唔记得咗啦，系 类似 过咗啦已经。 跟住我就话，总之你加嗰嚿钱咧，嗰几十蚊咧就系因为佢系呢一个动漫而买嘅，个袋本身咧就十蚊到已经可以揾到一个同类型噶啦，你自己谂下觉得咁抵唔抵啦？咁我记得最尾抛咗呢一句， 类似呢啲系， 跟住你又上咗的士啦， 铭记于心， 系 受教啊。咁跟住即系上咗的士啊嘛，去到丽港城咁啊，波胜落车嘅时候，咁我同阿司机讲，司机转一转啦，我唔翻屋企住，系啦，咁我就去咗鲗鱼涌一带咧，就嗰度有便利店开嘅，咁啊跟住即系夜晚有24小时便利店啦，即系呢句虽然好似好废啊，但其实原来呢个世界上有啲便利店唔系廿四小时嘅，所以我强调廿四小时便利店，因为嗰时已经两点几啦，好啦，咁啊俾我揾到啊，即系行咗两三间之后啊。俾我揾到最後一本啊，係我中意嗰款嘅嗰個袋，咁啊二話不說，我覺得緣分來到啊，我不能抗拒係咪先？雖然我強求咗，但我不能抗拒。好啦，咁跟住之後買咗啦，咁啊買咗興高采烈，咁啊梗係翻屋企，你知而家即係注重衞生噶啦，我翻屋企即刻沖涼。咁啊我沖涼嘅時候，忽然啊，心血來潮，除曬衫，赤裸裸喺自己間房嘅時候。啊，不如打开个袋睇一睇先， 以一个咁嘅造型嚟打开， 系啦，打开个斜咩袋啊？咁跟住之后打开个袋一看啊，系冇拉链位噶，唔系应该话个拉链位系冇拉链嘅， 哦， 即系佢系出现咗瑕疵嘅次货啦，咁啊好彩未冲凉，因为冲咗凉我一定唔会落去换嘅， 哦，你有呢啲坚持嘅， 系啦，咁然后未冲凉。即刻穿翻件衫，但因为赤条条嘅关系，所以小弟系冇穿到某啲嘅衣服嘅，咁又嗱嗱声跑落去，就攞落去便利店嗰度话：，唔好意思，我啱啱喺呢度买 嘅。你真系攞落去， 系啊，真系攞落去啦！ 哇，我唔想谂到啊！ 系啦，外表上系睇唔出嘅。OK， 啲人话前辈教落啊，好似淑梅姐嗰啲都会教我哋咧， 淑梅姐都睇好我。 都话做电台你要讲到人哋想象到个画面，喺呢个故事我反而唔系好想想象到个画面。 好啦，咁我拎落去换啦，咁啊即系换咗啦。咁我话我想问仲有冇第二本啊？咁样冇啦，得翻呢个嘅咋？系啊，帮你唔到啊，唔好意思，咁啊换咗啦。嗰一刻，我嘅心入边出现咗两条路，究竟系随缘啦，定系争取呢？ 我觉得你都是争取的了。原因是因为你这些东所谓那些缘分都是你自己争取回来的缘分，由始至终都是。你好地地如果直接回家不会出现这件事，你是要兜下去鲗鱼涌的。 好了，这个故事教训了我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人生呢永远都是充满这些毫无意义的挣扎的。就好像我走了四五间便利店以为买到回到家。 吃货。 最尾都系揾唔到，即系我觉得系嘥咗个时间。因为如果我直接翻屋企唔同你兜落去楼下嗰间便利店，亦都唔自己兜嘅话咧，其实我早半个钟前已经翻咗屋企噶啦。即 系 我嘥咗半个钟，同埋嘥咗啲脚骨力咧，最尾系咩都得唔到。我系觉得嗰下系，人生就系如此费劲啊！ 整定咯， 系啦。然后第二个得到嘅学识嘅嘢咩咧？购物咧。永远就是那下的冲动，当你拥有完之后呢，其实有和没有真的没什么所谓。因为当我打开了之后，即是他次货啦，那我拎下去换啦，我真的打开完换完之后，我没有想要的那个冲动啊。 好犯贱啊那个人。 是啊，即是好像有时有些东西买回去之后 有了了， 不如卖给个 friend 啦，买了个袋回去之后，不如问一下他要不要送给他。 即系系咁样嘅， 系 真 系 嗰下系啦，拥有完之后嗰下真系拥有完，虽然佢次货。咁然後我攞落去換，咁佢真係壞咗。我攞落去換嘅話，哦，佢感覺收銀員姐姐佢都check 咗，哦，係真係壞咗，我同你換啦。咁啊退翻錢俾我。但我真係嗰下係覺得，其實真係擁有完，你就已經滿足咗嗰下購物嘅。即係有時真係嗰種購物係冇啊，我買咗啦， 咁咪完咗咯， 咁咪完咗啦， 目標完咗啦， 係啊。 咁以后大家买嘢系咪要你啊？要拣一啲有退货七天冷静期嗰啲？ 咁又唔得，咁系唔应该嘅。即系你购物系应该要理性消费噶嘛？但我觉得大家即系可以谂多一步，即系究竟你买完翻去啊， 为咩？ 为咩？系满足嗰下定系点咧？因为而家你人大咗，你买嘢会谂多咗一样嘢噶嘛？ 系一样咩嘢？有冇用？ 唔系屋企真系冇位摆。屋企真系冇嘢摆，同埋你再多咗好多嘢噶，即系多咗好多。哎死啦！我又要瞒边个啊，又要氹边个啊？例如嗰日我同阿波两个人落去，即系佢知道我会买。如果有日我真系孭嗰个袋翻嚟，你一定会觉得肥仔 买咗啦，即系 买咗啦，咪又唔听我讲。即系人生就系充满咗呢啲嘢，所以嗰个购物欲嘅即系购物欲嘅冲动，大家要好好去控制。呢、這个就系今日想带出嘅呢、這个故事啊。带出嘅大道理啊，几清高啊！而家个人， 而家咪可以对住我讲真话啦，因为得唔到嘛。 共我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要自讨圆桃、哦哦哦，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总答应。 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报复波城 与诅咒一。 诅咒一，我有个同事成日喺我背后讲我坏话，又将啲责任推晒落我度，搞到个个都以为我系衰人。我要你帮我诅咒佢啊！ 冇问题，等我诅咒佢。阿巴利巴利马拉巴利达拉杜， 你可唔可以重复一次？ 阿玛利拉库潘达布， 唔系嘛？唔好谂住求其发啲音就系诅咒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报复波城 与诅咒一， 诅咒一。我个朋友成日借我钱唔还，搵佢又唔复，前前后后借咗我几皮嘢啊！我要你帮我诅咒佢。 冇问题，等我诅咒佢。喺香港买唔到楼， 唔系嘛？唔使你诅咒啊，喺香港都买唔到楼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报复波城。 与诅咒一， 诅咒一，有个人杀死咗我阿爸阿妈，我同佢有不共戴天之仇啊！我要你帮我诅咒佢。 冇问题，等我诅咒佢，今日之内一定会跌张廿蚊纸。 唔系嘛？我阿爸阿妈只系值廿蚊嘅咋？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报复波城 与诅咒一， 诅咒一。我个女上司好刻薄，次次临收工先俾起我做，搞到我成日 O T， 要当个工人咁使啊！我要你帮我诅咒佢。 冇问题，等我诅咒佢。要同波胜拍拖， 唔系嘛？呢个咩诅咒嚟噶？同我拍拖不知几幸福啊！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报复波城 与诅咒一， 诅咒一。我今日去做专见到个人啊，成日霸住啲机又唔做，仲要唔戴口罩添，好冇公德心啊！我要你帮我诅咒佢。 冇问题，我落诅咒佢永远听歌得单边声， 唔系嘛？真系好阴毒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报复波城 与诅咒一， 诅咒一。有个男仔抢咗我女朋友，依家仲结埋婚，个女都就快出世啦。我要你帮我诅咒佢。 好，等我诅咒佢。生女冇迟固定， 唔系嘛？生女不嬲都冇迟固定噶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报复波城 与诅咒一。 诅咒一，我以前个老师啊，成日体罚我，又攞间尺打我，搞到我有童年阴影，而家见到间尺都惊啊！我要你帮我诅咒佢。 放心，等我诅咒你个老师，令佢失去人生乐趣。佢冇得听我是你的后援会， 唔系嘛？你嗰啲人好肯听我是你的后援会咩？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下个月一号起，再有一间酒店用作外佣检疫设施。新增的是青衣华日酒店，提供500个房间。外佣雇主和职业介绍所可以在下个星期一上午9:30起，在华日酒店的网上预约系统预订房间，每晚650元，包括膳食和所有费用。收到預約之後，酒店會逐一與訂房人士確認預約和安排辦理相關手續。酒店亦都會要求訂房人士提供外佣的護照、副本、有效的工作簽證和認可疫苗接種記錄，核實外佣身份。酒店發出訂房確認通知書之後，就完成預約程序。今次是繼大嶼山竹篙灣檢疫中心和荃灣思麗酒店以外新增的指定外佣檢疫設施。政府發言人說，會在考慮環球和本地疫情之後，檢視可不可以進一步增加指定檢疫設施的數目。海洋光譜號一名船員被界定為復陽個案之後，當局要求郵輪停運最少21日。邮轮公司宣布取消明日出发的4晚海上游航程。公司又说，前日航班全体船员的第二次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已经预订明日出发航程的旅客，如果已经进行规定的核酸检测，邮轮公司会支付相关费用。旅客亦都享有弹性预订计划。所有今个月31日之前预订海洋光谱号公海游行程的旅客，可以在所预订旅程起航前的48小时之前更改或者取消。政府下个月起要求政府员工和市民必须用安心出行程式才获准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有市民質疑是否數碼歧視。評議會主席朱敏健表示，有關要求屬於差別待遇，但是並非現行歧視法例管制範圍，建議用常理心處理。如果有市民沒有手機，應該給他們條路他們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雖然現時有500多萬人已經下載安心出行，但是政府希望更多地方會使用，認為相關措施對整體防疫工作有效。對於有露宿者說沒有智能手機使用安心出行，陳肇始說不同政府部門正是研究執行細節。美国影星艾力宝云拍摄的时候使用的道具枪怀疑走火事件，警方公布调查细节，指出艾力宝云当时被告知手中的道具枪是安全。电影的副导演将道具枪交给艾力宝云时，同样不知道枪内装有实弹。意外造成42岁的女摄影师哈钦斯死亡，一名男导演受伤。

今集我是你的后妹，请你的嘉宾是有 Kiki 的，你好。 Hello,Hello. 是啊，刚才在开始之前呢，他带上的同事就说他的第一次的电台访问就交了给我们。 哎呀 送羊入虎口啊。 有冇幻想过即系，譬如去做啲电台访问啊嗰啲，其实系点样嘅一件事噶？之前 冇啊，我仲喺度谂紧，究竟系现场啦，定系录完之后先播嘅咧？ 哦，我呢度现场啊，我哋系 live 嚟噶， 即系你而家讲每一句，啲人都听到噶。 哦。 看來他不好 騙他有些保留他覺得沒有理由的這樣之前呢在電視節目那裡都會有見到你即是一個關於做直播的一個節目啦那是不是因為本身自己都已經有玩開這件事跟著 就去 join 這個節目跟著就試試在另一個 media 玩這樣的 其實本身沒有玩開的 是 但是一直都想嘗試跟著見到有這個比賽就適合了就直接開埋 live 跟住去埋玩直播王咁樣囉。 哦。 係啊。 咁你話之前想嘗試但係冇做到嘅原因係咩呢 就係、是、覺得嗰陣時仲係學生好多嘢做返學呢好忙㗎嘛。 係。 咁所以就冇接觸。跟住呢我接觸嗰陣時咁啱去暑假就得閒啲啦。跟住就去咗做啦。 我想知道你係讀咩科㗎 体育科 哦， 体育科系 有冇分球类运动啊？跑步啊，定系咩？ 好多都会玩到噶。 你自己系有冇话边边？ 我自己玩中意跑步咯。 嗯，咁有冇谂过一路跑步步一路开 live？ 我有谂过啊。 咁系 冇， 但系会好窒咯。 是个 network 问题定是 个人 好 走 两样都是。 大家好啊。 两样都是。我是呢手机长期限速的人来 的。哦即是用得很多。 爆了 是啊是啊。 那为什么不无限 plan 呢 未够期。 第一印象。 我哋先嚟咧，第一部分就系第一印象嘅， 系 就俾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咧系学过画画嘅，因为见到你 I G 嗰个，其实另外仲有一个 account 咧，就系将自己画画作品摆上去咁样样啦。 系系 系啦， 我觉得学过但系唔代表好嘅，等谂下先。 系啦，冇错，讲得非常之正确。 做电台都唔代表好人啊。 系啊。 骤眼睇落去唔计划唔画得好，我觉得系阿一嘅。 哦，你个样有嗰啲系四周喎。 系啊，佢佢发型咧又知啦，跟住又戴脚绳，又戴水晶，又戴手镯，呢啲睇落去好似艺术多过你咁样咯。 好似宗教多啲。 因为咧，见你系着波裤，跟住饮水个水樽又系运动嘅嘢，咁所以我觉得你系运动多过艺术咯。 哦，我唔似喺嗰啲唔知四楼卖 CD 嗰啲人咩？ 你似啊， 系咯，嗰啲似唔似画画嗰啲？ 喂，靓仔，冇咩啊？ 冇咩啊？ 系啊，入嚟睇下啦， 有特价， 今日有艺术气氛咯。 系喎，你有冇拍啲咩要 啲 romantic？ 所以觉得系一嘅，即系从呢个外形上面。 是 好，张志嘅答案， 你答啱嘅。 佢的而且确有学过画画嘅。 如果冇记错，好似系小学二三年班暑假嘅时候，阿爸拱咗我去画画。个原因系佢发现我啲字实在太核突啦。所以佢话要学识，即学识基本嗰啲画条直线啊， 系 圆形啊， 有分啲美感啊，佢 唔系啊，识得揸笔咋。咁然后或者即惯下写即。你明唔明啊？ 即揸多啲筆去， 系啦， 有翻嗰種感覺啊嘛。 系啦，咁你起碼啲字出嚟見到下人咯。 等你多啲時間揸筆啊。 係類似咁嘅概念啦。咁但係係咯，係咯，冇啊。學咗兩三個月就 冇啦， 冇啦，亦都唔顯得我啲字係特別靚咯。 系啊，因为佢系有学过画画啦，咁我知道佢有学过画画，我系打咗个突啦。因为我哋而家有时候我哋自己会有时画下啲嘢咧，我都唔识形容啊。 我有嗰个创意嘅。我冇个執行能力啫， 野兽派咯， 野兽派。 当年狂草嗰啲就系啱你呢啲人去写啦。 因为话说呢排片场有时候我写完啲字我都，我写咗啲咩咧？ 你冇讲到好似呢排先系咁，佢呢个识咗咁多年，佢啲字有时自己写完佢都睇唔到嘅，即系佢似画画咯，佢真系有啲嗰种感觉咯。 但系你啱啱形容即系阿波系运动派，我系艺术派啦。咁但系你两边都有噶嘛？你会有一个自己画画嘅 Instagram， 嗰个系攞嚟做啲咩，或者画开啲咩画嘅你？ 嗰度通常是畫啲嘢食嘅，咁點解我會畫呢？係因為一開始 夜晚肚餓， 我中意咧食嘢嘅，好中意食嘢。咁食完嗰啲嘢咧，就想記錄低，就畫翻出嚟咯。 哦，唔影張相 係咯， 影咗再畫翻出嚟、哦，因為我中意畫啊嘛。 我以為啲侍應嚟到之後，你等一陣嚇。 得唔得？要食啊！要食啊！ 影相已經夠嬲㗎啦！ 呢個芝士龍蝦意麵，等我畫畫先。幾靚！ 平時等嗰啲女人要影相已經嬲啦。呢、這個 畫畫，哇！我明天法國餐，如果本身食兩個鐘嘅話，我 Kiki 食不得了。得慢慢逐樣逐樣畫先咁樣。 有啲人真係咁樣㗎。嚇、 啊！ 真係係啊！ 影相定 我有 follow 一啲 IG 有畫畫嘅人咧，佢真係即場畫㗎。 哇！寫生啊，去嗰度 畫幾耐啊？ 唔預食噶咯， 但通常都十分鐘嘅啫。 十分鐘喎、 啊，哇！十分鐘喎、啊，凍曬咯。係 啊， 但係佢嗰啲係真係預食定係純粹佢係即係我唔知你知可能 是、哦、即係嗌你 係啦， 課影相嘅 知唔知㗎？ 應該都會食嘅，因為佢畫完之後咧，佢就手揸本嘢，後面係嗰個嘢食咁樣影一張相，所以我唔知佢有冇食嘅，但係見到佢畫完先食、哦，或者可能佢翻屋企畫完再翻嚟嗌多個同一個餐影相。 咁但咁但係你畫畫有冇學過畫畫？即係好似阿一嗰陣時咁樣。 我冇啊冇，由細到大中意畫畫，跟住畫畫下就跟住畫之後就越畫越多畫咁樣咯，冇、 嗯、 學過咯。 咁但係 as 一個即係叫做。男仔你要揀運動派定藝術派先？ 運動派 點解咧？ 係咯， 我好似 charm 啲， charm 啲啊！ 係啊，同埋我之後都中意運動多過畫畫嘅，所以我先揀讀體育咯。 哦，係喎、 啊， 咩唔讀藝術喎、啊？ 係喎、啊，但嗰時有冇即係嗰啲叫咩掙扎過？即係我揀運動定係揀藝術嚟讀咧？定去到嗰陣時個年紀已經定？ 有啊，由細掙扎到大咯。 係 由小學玩邊樣啦，即係啲興趣班噶嘛，都係掙扎咗好耐。咁小學嗰陣時都揀畫畫嘅，到去中學嗰陣咧要選科啦，跟住之後又要。degree 啊，读嗰啲科嘛，咁两样嘢都挣扎咗好耐，最后都系拣咗运动咯。 哦， 最后都系中意运动多啲。 咁入到去有冇发现啲男仔真系吸引啲咧？好惨咧？ 都唔系嘅，因为咧唔一定系要做运动好叻嗰啲先至读噶嘛。 系， 可能有啲系当水泡科咁样就读咗咯。 哦， 咁你系咪好向往即系同男仔或者男朋友一起去做运动啊？嗰啲人嚟嘅， 系啊系啊，本身都中意做运动噶嘛。咁如果有人可以陪我去，就梗系好啦。 咁如果佢系玩门球嗰啲咧，或者草地滚球啊？ 门球系咩啊？ 即 系 有粒波喺地下喺度碌咯。 你通常见到都 可以试下嘅。我咩运动都 即系咩运动都 OK 嘅，但系即系两个人一起咁样玩，你系以前有冇试过咧？ 行山、游水。 即拍拖 運、啊啊、 拍拖活動嚟嘅， 係啊，行山游水打波就好似好少喎、啊。 咁如果叫你嚟睇咧，即係例如男朋友係踢波嘅， 有比賽 你嚟睇咁樣， 我會睇啊。 咁其實你係真係睇啊，定係 我有睇啊，我有看、啊、 即係唔係撳電話嘅， 因為佢讀咗佢識睇，可能 越位啊喂， 喂球正吹啊你球犯規啊！ 我係有睇，跟住我有個之前個男朋友係港隊嚟嘅，跟住有睇佢打啦，打睇睇下之後我自己都打埋咯。 係籃球， 閃避球。 哦， 閃避球有港隊㗎。 哦，有趣喎、啊、呢、這個閃避球，因為我未冇正式睇過俾我睇過漫畫啫，只係，所以我唔知道原來係有咩㗎喎。 都幾好玩啊。 OK， 佢哋點練波啊？即係你踢波都話可能可以練下啲腳法啊、陣型啊，或者籃球係咪要練下射波？我唔知啊。 係即係都嗰啲啦。 咁閃避球係 接波同埋走位嗰啲都要練噶，同埋你球隊球員之間嗰啲默契咧都要練噶嘛。 哦，佢哋 好快噶。 有冇陣型嗰啲或者陣容嗰啲噶？即係打4-4-3啊？ 係。佢哋通常你會見到係中間一排咁樣一齊等接波咁樣咯。對手會打過嚟噶嘛？ 係 啊， 咁、 啊、 你接唔到就會 out 噶嘛？ 係、啊。 通常一排咁樣準備接你咁樣咯。 哦，佢、哦、哋接波個訓練係咁掟粒波過，然後佢係咁接咁樣啊？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好快咯。 有冇話個技巧係點啊？接波嘅技巧？ 咁樣接咯，咁 抱住，好似龍門咁啊！龍門抱住個波咯，應該又好似 好型啊！我覺得 咯。 咁你而家係仲有冇玩定係？ 而家冇啦， 因為分咗手。 唔係啊，嗰陣 聆聽幾好啊！雖然我聽到， 我嗰陣 开始玩咧，系学校嘅学会咁样嘅。咁而家我读完啊嘛，就冇再系啦，系啊，就冇再玩咯。 唔好问咁多啊，唔好问咁多啊，危险啊，危险啊，你小心啲啊， 真系好衰啊！ 女神大揭秘。 因为就想 Kiki 分享一个我哋嘅秘密俾我哋听嘅，系啦。 我嘅秘密就系我唔识衬衫嘅，我咧以前系会着荧光粉红色嘅长裤，或者系啲荧光绿色嘅短裤呢啲嘅，但我觉得冇问题，我都好靓。 其实我哋呢度都有个人好中意着荧光衫， 荧光衫唔同裤喎。 是是，所以你弥补啲嘢， 荧光舞王啊，呢啲都系。但系嗰阵时你觉得自己系咁样着呢色系靓嘅， 系啊，几靓噶。我对住地铁咧会影相噶。 但等先，等先，如果上身系黑色，下面系荧光黄嘅嗰啲，系咪女孩子好中意着嗰啲瑜伽裤或者嗰啲短，即系运动 咯、 啊？系啦、 啊， 咁系 OK 嘅。闪 避球装束啊， 系嗰款。 唔系啊，牛仔裤嚟噶。 荧光牛仔裤， 系啊， 继名将嘅荧光鱿鱼之后啊，有荧光 牛仔裤， 哇！你边度买嘅咧？ 旺角嗰啲？ 唔系啊，大牌子嚟噶。 哦 ，H 字头咯。 哦， 唔知唔紧要啦。 有啲咁噶，我哋之前有一期兴过嗰啲波鞋啊，荧光黄啊，荧光粉红啊，嗰啲我都觉得已经难衬噶咯，你成条裤。 咁你上身系 衬咩色？ 我记得嗰阵时着粉红色裤系蓝色、蓝白色格仔，好 好丰富啊！嗰啲个颜色， 薄嗰啲好似恤衫，跟住中间有得翘个蝴蝶结嗰啲。 哦，知道。 你着到好似 JoJo 奇幻冒险喎。后面啲替身使者咁样， 揸住个发型有冇跟埋咧？咁样系咯，系发型咁点样衬咧？嗰时系咪都系咁样？而家怎诶长直发咁样嘅？ 系啊系啊，就咁得。 鞋同袋就 鞋，我记得好似系白色、蓝色间嗰只波鞋 啊 ，Sweet 哦，我知边度 系咯， 系 袋系。 袋唔記得喎，都係啲細袋咯，唔帶大袋 嘅。咁你有心襯嘅呢套嘢，即係出席重要場合特登襯啦，即係平時出街特登襯啦，定係 平時出街啫？ 但都有襯過嘅， 有襯過噶啦。 咁、哦、去到邊個位係有人提醒你係 其實唔應該咁襯， 唔係或者可以唔需要咁特別嘅咁樣？ 冇人提我喎、啊，可能幾靚咧。后尾自己觉得好似唔好靓喎，咁样咯。 去到几多岁开始发现有呢个问题？ 两三年前嘅咋。 嗯。 我最近仲着紧，我有试过喺屋企衬下啲衫嘅。 系。 我会上身着格仔，下身着格仔，我都觉得靓咯。 哇！ 做做奇幻冒险 又着啊！哇！如果你上身格仔，下身间条啊，仲过瘾啊！呢、這个。咁而家就即系发现到之后就。咁点样点算咧？突然间一个世界就系、是、我平日衬开呢啲啊，而家原来呢个唔算太好喎。咁你要揾新嘅嘢衬噶啦嘛。 着啲简单啲嘅咯，可能背心短裤、T 恤短裤就算啦。 哦、 正式嘅 系 就简单啲咯。 系有冇得介绍下今日呢一身嘅装扮？譬如呢、這、一个 有花花啊，今日特别啲啊。 系即系里边嗰件衫系花，一完全系。佢冇你咁好嘅嘢， 我觉得花花背心系 O K， 同牛仔短裤系简单嘅。 系 呢个系有袖嘅， 好嘅，系有袖，铺铺袖 ，O K O K。但我唔明嗰件，我唔明嗰件褛，紫色褛系，因为其实今日我哋录音都32度录音啊， 系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 录音时候 系啦，你呢件系好似 都几热啊， 系咯， 唔系我怕冻噶，我咧而家瞓觉可以唔开冷气。唔开风扇，唔开门，唔开窗，呢个另一个秘密。 嗱呢， 我觉得今日衬得系 OK 嘅， 系 OK 嘅。 系件褛，我觉得睇落我已经觉得热啫， 系热啫，因为衬翻口罩嗰个颜色嘅紫色嘅呢、這个。 我怕冻啊！如果冻，我讲唔到嘢噶。 你怕冻到咩地步呢？ 我开冷气一阵都唔得咯。 即係有風我就覺得凍咯。 哦，咁如果游水嗰啲你係 唔怕， 即係凍水嗰啲 OK 嘅， 冇風啊嘛。 哦，冇風，即係唔可以食風嘅。係 啊係啊。 哦， 咁但係秋冬天嗰啲， 係咯，你冬天點算 咧？日日都係著嗰件大羽絨。 熒光色。 香港著羽絨？ 係啊係啊。 唔係咁都有嘅，即係都有啲輕便啲。 日日喎。大喎、啊 最冻嗰几日咯，就大褛咯。如果唔系嘅话， 你缩去，你缩去。 你咪喺香港都要着嗰啲，即系嗰啲打底裤啊，好厚嗰啲 啊，着、啊、几条裤。 使唔使戴手套啊？戴嗰啲嗰啲唔系咩耳罩 嗰个又唔得太夸张啦，手套都会嘅，耳仔嗰个太夸张。 好啦，咁知道咗呢个啦。跟住头先你话 着衫， 着衫嗰一样嘢啦。 你有冇话偏好咩颜色嘅？ 中意啲粉色，唔系好中意啲黑色咯。 嗯，但系紫色系都仲，因为我见你都好多紫色嘢。 粉紫、粉蓝、粉红呢啲咯。 叫荧光嗰批，佢有粉系。 浅咗而家。 系浅一啲吓。 冇错。 所以你咁样，即系而家，譬如打开你嘅衣柜嘅话，就会见到头先讲嗰啲颜色，就会排晒喺度咁样。 是啊，都是有白色的，不过都不喜欢，但都要穿的。 要迎合你世俗人的目光。 心理龙爪手。 我们就有一个心理测验跟 Kiki 玩的。当你现在收工也好，或者放学之后，经过一个 很热闹的一个 area， 一个街头那里，你会被一样东西吸引到，暂时放低翻屋企嘅脚步去睇嗰样嘢，你觉得会系啲乜嘢咧？有 A、B、C、D 四个选择嘅。A 就系嗰啲减价大平卖嗰啲 ，B 就系新开张嘅铺头 ，C 就系喺街度可能 busking 啊或者卖艺嗰啲人啦，同埋 D 遇见前度嘅。你估咧街度行行下咁多人嘅时候，以下边一样嘢会令到你停低咧？ 我系谂紧点解冇嘢食嘅。 佢真系好中意食嘢， 因为第一下你讲完之后，我系谂到嘢食，点知冇嘢食？我拣 A， 即系嗰啲大平卖嗰啲。阿一你咧， 我都系我谂紧系大平卖定系新开张嘅铺头，但系如果佢开女装，我都冇理由去装噶嘛，系咪先？即系唔关我事噶嘛， 你当系关你事嘅嘢啦， 大平卖咯， 系。 是啊、尤其是夜晚，佢冇话夜晚啊，系咯，放工、啊、放工后，我中意放工后去睇有冇啲平嘢食，系啊， 哦、 即系例如吉都岛去到最尾夜晚会特价寿司咁样行入去睇下，可能系呢啲咯。 嗯，我就系拣 C 嘅，即系 busking 嗰啲嘅，系啦、啊，即系突然之间有个人咁样企喺度，跟住就睇下望下，即系收工好攰啦，望下佢嗰啲嚟嘅。 啊，好唔好听咯？如果好听，我都会停嘅。 咁究竟啊呢一个心理测验代表啲咩？我哋下一 part 咧就会翻嚟揭晓噶啦。 每天七点看眼变重复，起身梳洗穿上这时装。风格靠心态可转化。

都系幽默搞笑嗰只得意嘅。我系 Kiki Sylvia，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是你的后援会，继续有 Kiki 喺度嘅， 好真 melody 嘅 Kiki， 我哋咪后讨论究竟 melody 有几衰啊？ 头先我哋完咗 conversation， 最尾佢都轻轻拍到佢，我真系唔住 melody。 哎呀 ，melody， 边个 melody？ 你可唔可以介绍下边个 melody？ 边个 melody？ 粉红色嗰只兔仔咯， 系啊，唔系阿阿。米露迪啊，一陣撈錯咗， 因為唔中意 melody， 因為 Kiki 中意 Kulumi， 係 啦，卡通嗰只啊， 卡通嗰只 melody， 卡通嗰只 melody， 卡通嗰只 melody， 講清楚。嗱，咁我哋心理測驗而家個題目就輕輕重複一次啦。咁你喺你收工或者放學之後，咁啊經過一個鬧市嘅 area， 你覺得你自己會俾以下邊一樣嘢吸引到而停低腳步喺度咧 ？A 就係一啲大平賣。B 就是一些新开张的铺头 ，C 就是那些 busking， 同埋 D 就是预见前度的。咁你两个都是揀 A 啦，我就是揀 C， 即是 busking 嘅。咁但究竟代表啲咩呢？我哋而家就会逐样去讲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boy 新开张嘅铺头呢，代表你错过真爱嘅原因系舆论，因为你太过在乎人哋嘅睇法啦。导致你在关键的时候做了错的决定，伤害了人家亦都伤害了自己。而今天揀了 D， 遇见前度呢，代表你错过真爱的原因就是你的前度了。因为你是一个念旧的人，但是在爱情当中太过念旧的话，会令到你失去再次获得幸福的机会的。那今天好像阿一和 Kiki 这样揀了 A， 大平卖，又或者好似波胜咁样拣咗 C， 街头卖艺嘅人，又代表你错过真爱嘅原因系啲咩呢？ 心理龙爪手， 呢个心理测验就系话令到你错过真爱嘅原因系啲乜嘢？咁如果好似我咁拣咗，即系睇 busking 会停低嘅话咧，关键嘅原因啊，自我。他说揀这个选择的人是那些自我中心最喜欢就是自己那些人、 嗯。 所以关系之中经常忘记回应对方对你的好啊、嗯、友情啊不是友善啊热情啊、嗯、各样东西这样。是啦，缺少尊重同埋互惠， 系 系完全系啊！呢、這个 喺度话自己， 当年狠狠地俾人话你自私啊咁， 真系有讲过呢句 有啊， 系、哎、啊， 你中意你自己多啲咁嗰啲咯，我而家认啊，所以系得自己好过啲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系咪先？咁啊，至于你哋两个拣嘅大平卖啦，呢、這个错过真爱嘅原因就系贪心啊，爱情当中。抱住旗， 你笑啊！ 贪心啲咩啊？谂唔到啊！ 嗱，佢就话喺爱情当中会抱住骑牛揾马嘅心态，对于眼前嘅情人好快就会冇咗感觉，进而认为下一个会更加啱自己咯，冇办法安稳地咁样停留喺一个人嘅身边啊！ 好啦，交俾你自己， 你先啦，你先啦，你 都唔系 呢啲位哇，其实你都系自私啦，呢啲位。你都系拣， 你都系拣呢个喎。 哦，系啊，真系啊，所以捧你出嚟先啦。 唔系我先啦，我先啦。系、哎、桃花强，系我太吸引冇计，就系咁。我解释完啦。好，到你。 即系佢唔想啊，佢唔想啊，条命系咁咯。 咁有冇骑牛揾马？ 咁又冇。 系咯，我都冇，我都唔系好准啫，系咪？ 唔系你自己嘅爱情世界系点噶？即系 会。同一個人會唔會相處到某一個可能年期或者到咁上下就會 即係覺得悶啦、啊， 係 啦，定係 會唔會容易出現呢種狀況？ 都唔會嘅，我唔怕悶噶。 嗯， 係啊，我自己一個喺屋企都可以玩手指噶，唔怕悶噶。 係咁，但係同一個即係有時成日拍拖長咗嘅時候，即係淡咗好或者咩嗰啲咁，呢啲有冇喺你身上出現過咧？又即係有時可能唔係關悶事都唔出奇。 都冇嘅，但系好神奇嘅，可能半年或者九个月左右咧，就会 知道啱唔啱咁样咯。咁而家其实过咗嘅， 嗯， 所以我觉得而家冇咯，之前可能有嘅，就可能呢段时间咁啱就系一啲分唔分啊咁样会谂咯，啱唔啱咁样，所以都唔算骑牛揾马嘅，因为嗰一 part 嗰阵时咁啱嗰几个月，我就会喺度谂适唔适合，咁唔啱就算咯。 哦，即系有试过，就系嗰几个我叫 probation period， 系啊，咁啱唔知点解就系半个月至啊，唔系半年至到九个月嗰阵咯。 哦，即系真系有试过系发现唔 work 咁，然后就毅然分手噶咯。 系有两个都系咁样。 哦，咁唔啱个位系在于，即 系 有啲 有一个就系佢唔读书唔上进嗰类咯。 嗯， 咁佢唔读书日日喺度玩啊嘛。咁，嗯，另一个就。佢好似好鍾意玩交友 app 咁咯，唔知点解， 哦， 怪怪地嘅。 嗰个真系骑牛揾马喎，嗰个 真系都真系有啲事嘅，即系真系有啲事发，唔系纯粹嗰下个 feel 嚟嘅， 即系佢有原因咯。 都有事嘅，但系咁啱就系嗰段咯，嗰，个时间咯。 咁你但系睇一个男仔，你通常会睇啲咩嘅咧？即系例如你系睇佢个外表啊、性格啊、价值观啊、长远嘅事业啊、屋企背景啊。屋企嘅祖坟喺边啊？ 户口嘢。 一开始睇 feel 嘅，后尾都要睇性格嘅。 咁，那个 feel 系有冇话系如何来咧？ 即系有少少似一见钟情咁样嘅， 系 嗰只咯，唔知点解嘅，解释唔到。 咁但系有咗嗰个 feel 之后，咁跟住下一步啦，咁 就睇下啱唔啱咁样咯。 咁你会唔会都即系主动地可能？唔知啊，即系 friend on friend 咁样见下面，或者约佢聊佢倾偈嗰啲咁样， 都几主动噶。中学嗰阵， 你会做啲咩咧？即系假设即系入咗班房，哇！呢个男仔今年呢个年级呢个吸引啦，咁跟住你会点样样做咧？ 同佢倾偈咯，但我私底下 WhatsApp 都会肯炸佢咯。嗰阵， 哦，你会炸人嗰啲嚟噶？ 系啊， 即系咪做紧咩啊？啊，做咩复啊？ 系啊，系啊，好笑。过咗好似一年半之后就一齐咗。 过一年半， 系啊， 炸足一年半我要。 咁technical 你系你追佢噶咯？ 系啊，系啊。 哦，咁表白都系 诶，表白佢嘅。 哦，即系你都系要等佢表白嘅，或者你成日你话俾佢听。 得闲就表下嘅，可能我唔记得啦。 你得闲嘅表下， 佢都知道我中意佢噶嘛？ 哦。 咁到佢想嗰刻就变咗佢表白咯。 但系会开口嘅， 都会噶。 因为唔同噶嘛，我行为上我 sense 到你中意我，同我真系开口食下饭，哦咖喱汁几好食喎，哦其实我中意你咁 样。哎呀，呢个唔系好啱逻辑， 就系冇逻辑， 冇逻辑咯。 佢讲紧嗰样就系冇逻辑咯。 但系你喺边个位渗俾佢听，定系你边个位会开口话你中意佢，即系倾倾下电话，其实我中意你咁样。 你平日日常生活讲嘢都会嘅。 全校都知啦，嗰阵时系。真的很夸张，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发现大一点之后开始没有了这种？ 我大一点不会那么主动，是因为我发现我喜欢亲的那个都不合我咯，即是我一见钟情的人那个都不合我咯。 曾经很相信自己的 feel， 然后发现原来自己的 feel 是不合自己。 是啊是啊。 女神实验。 跟住咧有一个情景题同 Kiki 玩嘅，呢、這个情景题就假如啊，要丧尸啊，你随身带三样嘢，即系系啦，你会带啲乜嘢嘢咧？ 我会带手机、带屋企人同埋带手杖。 手咩？ 手杖系我本画嘢食嗰本画。 哦，个手杖， 你当屋企人系嘢嚟。第三样嘢， 喂，嗰阵时谂咗，我啱啱谂咗好耐咧，究竟， 即系因为我 set 呢条题目系谂啲死物 啊， 系啊，哦 ，OK 啊， 唔系啊，你带你丧你有丧尸，你屋企唔会烧咗噶嘛？咁嗰阵时我就喺度谂，其实屋企啲嘢系咪唔带咧？你可以翻屋企噶嘛？啲丧尸追人咬嘅啫嘛。 系，咁所以阿爸妈你走啦，你唔好跟住我。 唔系带埋佢哋一齐走啊！如果咪咬咗佢哋，咪冇咯。 哦、 但系死物嘅可以翻嚟拎噶嘛？ 哦，OK， 合理嘅。 OK， 呢、這个呢、這个明嘅。咁但系好 一样啦，系带手机系， 因为入边好多相，好多回忆嘅嘢。 嗯， 即系就算喺街跌咗手机，我都会喊十年嗰啲咯。 有冇试过喺街唔见电话？ 小个跌过啲禁制嗰啲都冇咯。 哦，即系未试。 系啊系啊。 咁啊，跟住第三樣嘢係 手 畫 嗰 畫嗰個，個原因都係同樣嘅。 係啊，都係啲回憶啊，或者係心血嚟噶嘛。 嗯， 我試過唔見另一半手掌咯，跟住我又係喊咗好耐，最後好彩有人執翻俾我。 哦，嗰、哦、次經歷係即 話我要出動埋 IG 嚟到去幫我揾咯。 係。 跟住最後係有個 friend 喺個 Facebook 嘅 page 失物嗰度揾到，跟住我就揾佢出嚟、 哦。但係嗰次係即係例如你係嗰日食緊飯啦、啊、行街啊，邊個位？ 你搭車定點？ 我係落車擺喺大髀，落車嗰陣時佢跣咗地，然後我就走咗。 哦，跟住就 跣咗落去馬路坑渠嗰啲位咯。跟住係有啲車碌過嘅，上面有啲車碌嗰啲痕啊，花曬嗰啲。係啊，花曬個。 咁隔咗幾多日先至有個 Facebook post 係？ 好似兩三日啫，不過對我嚟講，好似過咗十年咁咯。 咁而家嗰本嘢仲喺度？ 仲喺度啊！我唔敢帶出街而家。 呢啲咩大頭蝦嗰啲人嚟咧？即係自己覺得，即係有時留低嘢啊，或者跌嘢啊，唔見嘢咁樣。 係啊，成日都漏嘢咯，遮啊、水樽嗰啲咧都會成日漏噶。但係好彩我都記得出門口嗰陣時就即刻入翻去拎翻咯。如果唔係，把遮又唔見 ，Kulumi 嚟嘅。 我想知道如果去到呢啲位置 ，S 你嘅另一半应该点样氹翻你咧？定系由你喊就得咧？ 点样氹翻我啊？可能见到佢有帮我揾下咯，即系上 Facebook 问下或者 IG 问下咁样咯。 即系唔系情绪疏导，而系佢真系实际去做。 系啊，因为嗰本嘢真系心血嚟噶嘛， 嗯、 即系好想揾翻咯，揾唔翻先再氹啦。 嗯，咁呢个就系有解决方法啊。咁但系如果假设佢激嬲你，或者你平时有嘢唔开心，咁佢应该要做啲咩去令到你系咯氹你咧？ 嗯，我又唔系成日嬲嘅。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可以俾嘢食我咯。 哇，收清啊，条线嗱，我唔系嗰啲啊。 唔系我谂唔到嘛，我谂紧我上一次嬲系几时？俾啲嘢食我咯，应该 OK 嘅。 你印象之中即系你近期谂起啊嘛？有冇印象中曾经试过啦？即系你嗰个发脾气嘅原因系啲咩会令到你真系会咁样样啦？ 通常都好少嘅事，跟住。但人哋唔覺得自己有問題咯，跟、 嗯、 住其實係越講越猛，跟住最後先嘈嘅，唔會一嚟就嘈嘅。 係 佢啲態度咯，通常係、 嗯、 覺得自己冇錯咯，同埋有一句嘢真係唔係好中意聽嘅，就係、是、 來來來， 咁你想點？ 即係好似將個 boss 掟翻落你度咁樣。 係啊，嗰只係。想不到怎麼駁你了，覺得自己沒錯的，你怎樣才不吵啊，那類咯。 哦， 就怪到你了，語氣因為就好像、啊啊、哦，那你想怎樣怎樣演繹這句對白呢？ 不要緊，不要緊，那你想怎樣？ 哦，這個 OK 都衰喎、哦，我覺得都衰喎、哦， 係啊，因為你前面 OK OK， 我已經平復 了。唔係，但這個有機會講的喎、 哦。不是，你這個是真的想平復嘛，但我講的就是不想吵，你想怎樣就跟我講。 唔系，咁我都系唔想嘈啊！即系嘈到一个位，我觉得再嘈落去都系大家冇意思。咁、不如咁啦，嗱，大家冷静啲，好啦。咁你而家想点？ 但系嬲紧嗰阵时候，又好似觉得唔好听噶咯。 哦，都系唔得。 就睇睇 moment 啦，睇时机啦，要 好似抽奖咁样，中唔中？唔中，冇错啫， 搵第二次咁样。 抽得多冇得抽噶咯。 恭喜思阳。 嚟到訪問最後咧，我哋準備咗禮物送俾 Kiki 嘅。你開嘅呢一個題目就係男仔覺得得意嘅嘢係嘛？係 啊， 係。呢個原因係咩咧？會諗呢個題目？ 因為通常男仔覺得得意嘅女仔唔覺得得意噶嘛，就好想睇下男仔得意嘅嘢係啲咩咯。會唔會係啲真係得意嘅嘢咧？但係咧，得意其實有另一個意思嘅喎。 你演繹一下，另外一個意思係。 哇！你真的好得意啊！ 我形容男生嗰啲系嗰啲叫懒得意， 即系低能咁样。 我都觉得酷苗得意嘅。 系啊，呢、這个系真系得意， 呢个系真系得意， 得意得意得意。好似咁，你想点啊？咁你自己觉得男仔系中意啲咩？或者你自己送嘢俾男仔系有冇一个 叫做自己一个准则？ 我通常送嘢俾人都系整一啲心意嘅嘢嘅，可能心意卡或者有相嘅嗰啲礼物咯，好、哦、少会买嘢。 咁鬼子男仔答你，哦，几得意，你正正经经买盒模型俾我咪好咯， 你画只高达俾我，你买咪得咯， 几得意只高达。 我有买过嘅，我有买过。PS4 咯， 哦 ，OK，OK， 识做识做识做识做， 跟住入边嗰只 Cooking Mama 嘅 game 嚟嘅，几得意啊，买咗嘢啊， 真系多谢啊咁。咁你收礼物咧，你收礼物方面咧，你又中意系咪 Kurumi 就搞掂啦，真系， 唔系都系心意嘢咯，中意 荧光裤咁啊。 诶、欸，几知我，几了解我，几好的， 真系啊， 系啊，几了解我。 哦、oh, ，OK 啊，总之咪， 即系你都系中意收心意嘢，定系实际嘢，定系 心意嘢咯？但系通常啲人都系送 Kurumi 俾我咯，因为个个都知我中意，就会系呢个噶啦。 好啦，咁我哋两个心目中嗰种得意系啲咩咧？好啦，你先我先，你先 我先诶。我今日准备咗两份， 又出呢啲啊？ 系因为第一份咧系我原本买咗嘅，系就系佢幻想中男仔觉得得意嘅嘢，女仔觉得唔得意。系 噔噔噔噔， 系咩咧？ 唔知系乜嘢咧？我觉得我两个啲都， 我买咗两个比卡超杯面， 嘢食喎、 啊，好得意喎！比卡超杯面 系 正喎、 啊，你赢嘅唔系得意，你赢嘅系个比卡超面啊。 OK， 你中意嘢食 好啦，好啦。咁但系咧，我琴日经过地铁站，我见到一样嘢，我觉得呢、這个攞嚟氹女仔真系一流，男仔觉得得意嘅嘢。 哇， 会唔会嘢食赢咗咧？ 好啦， 我觉得你今日赢真系会赢嘢食。 究竟我系咩咧？ 是什麼來的？ 我曬了你一幅相出來，哇，你得意啊嘛， 我都估到了， 得不得了， 哇， 我說你得意啊嘛， 哇，這個贏了， 總之我收回，總之我收回杯麵，我今晚自己吃， 哇， 因為你是得意的嘛， 哇， 所以就 係啦，所以就曬咗呢張相出嚟， 好變態啊！呢件事 我都覺得好變態。你知唔知我尋日企喺地鐵站嗰度，因為有冇人見到我咧？我特登到 cap 圖喺度 P。 哇，好勁啊！正啊呢、這個。 哇，好變態啊！呢件事 可以留念啊！ 你可唔可以簽翻個名上去之後，俾翻 Kiki？ 我覺得。 哇！ 你耶！ 唔係啊！你諗下，男仔覺得咩得意啊？ 你最得意， 下一句个语气好啲嘅，你最得意， 唔系咁你想点先？ 咁你想点 都话到你最得意啦，仲有得唔系咩？哇！你个够赢啊！我呢、這个我呢、這个即系有体育精神，我系就 体育精神 就表达埋啦。因为我觉得咧喺我自己演绎咧，男仔觉得得意嘅，通常咧都会带少少无厘头同埋不解嘅，即系见到系唔知点解啦，但系总之就觉得得意。咁所以咧，我系见到一个好得意一个。 好搞笑，呢个使唔使喐噶？ 呢个佢唔识，但佢会转色嘅，佢有埋电池喺里面。佢系一个好似兔仔咁样样嘅磨砂面嘅一个夜灯啦。佢俾啲 B B 玩嘅 B B 系啦。咁但系就话有一种就系、是、有种无厘头咁，但系佢个样好似得得意， 几得意啊！ 系啦， 呢句系 系呢句就系、是、你都记得。咁你想点先？系啦，咁所以就可以变色嘅，有绿色啊、红色啊咁样样嗰啲。咁我覺得男仔覺得得意，有時就係有一種無無聊聊咁樣嗰啲咯。 呢隻公仔都揀得幾好喎，但係兔仔嚟嘅喎。 係啊，佢係一個 有啲似咧嗰只 Baymax， 所以冇咗。 哦，係啊，係啊，係啊，我就見佢有幾個款，我覺得呢個比較即係可愛啲咯，咁啊，係啦。咁但係冇啊，今日我 哇呢、這個 直接可以宣布勝出就係阿一啦。佢直接將 Kiki 張相曬咗出嚟，一個可唔可以拎住影張相？ 好啊，好得我呢招， 哇！ 得啊，超得啊，仲要系心意嘢喎、 啊，系、啊，同埋佢就系企喺嗰度，嗰份尴尬都已经够佢诚意啦。诶、宣布今日赢嗰个系一啦，好啊， 好嘢。 今日再次多谢 Kiki 啊，今日呢个你攞翻去，系拎住张相，啊，我嚟影相啦，多谢你， 有嘢食又有心意哦、啊， 谢谢 ，thank you， 多谢多谢。 当初他对我紧张，当初。他要我滋养，爱反了风向，同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陪我仍勉强，弱势已坏账。 法上诉，烦恼躁，耗尽爱剩下烦恼，一天到黑忍受，渐渐痛够，一堆过失的人，诸多借口，逼我再三屈就，对我出手，仍无半句问候，一想到。性分手，不再向他低头，我已忍够，放弃所有。我要怎算账？ 陈可荣嘅《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由下个月1号起进入医管局总部和公立医院行政大楼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场所二维码，或豁免人士除外，包括12岁以下和65岁或以上市民。使用安心出行有困难的残疾人士，或者因应实际情况而豁免的个别人士，可填写表格登记。医管局说，在运作可行和不影响紧急服务提供实际情况之下，到访公立医院其他范围的人士亦需使用安心出行程式。政府日前宣布，由下个月1号起，除了获豁免人士之外，所有政府员工和市民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扫描场所二维码，才会获准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5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余1宗的检测结果待定。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10宗，新增的確診個案涉及5男1女，年齡介乎30至69歲，全部已經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其中一名35歲男患者是早前3宗確診輸入個案病人的密切接觸者，是公立醫院陪伴其中一人期間確診。另一名48岁男患者是船员，今个月19号从乌克兰经荷兰抵港，在竹篙湾检疫中心确诊，他是早前一宗输入个案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另外4人都在检疫期间确诊，包括一名30岁外佣，今个月19号从印尼抵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香港妇协一个论坛发表录影致辞，提到現時本港婦女勞動人口已經達到五成，女性亦都佔37%管理層職位。她說樂見在她任內有更多女性參與公共事務，政府諮詢架構和法定機構的女性成員比率在今年6月已經升至35%，達至早年定下的目標。林鄭月娥又說，當局會繼續致力讓女性聲音獲聆聽。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在同一個論壇說，社會對女性發展的支持和促進還有很多提升空間。中國第一艘萬噸級海事巡邏船海巡09輪在廣州南沙加入中國海事執法序列。中新社報導，標誌著中國目前噸位最大、裝備先進、綜合能力強、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公務執法船正式投入使用。報導說，海巡09輪在2019年5月開始建造，

无论咩国籍、咩年纪、咩工作，都用得着呢个 tips 噶。 保持住一个谦虚嘅心啦，然后我谂都系去到唔同嘅岗位，都真系去需要去积极咁样去学习每一个岗位上需要嘅工作内容。其实保持一个咁样嘅态度，我觉得雇主已经系会好欣赏。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展翅个案经理 Emma 刘影彤的展翅故事。 Roland 梁子希， 咩事啊？钟哥， 知唔知今集嘉宾系边位啊？ 佢有好丰富嘅广播经验， 做过好多唔同嘅范畴， 仲有好多巨星朋友， 更加有一个天空， 就系佢陈凯琪。 呢、這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 十八廿二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张继聪、周秀娜早前到澳门拍摄爱情电影，他们说隔离21日对做戏很有帮助。 譬如隔离时间有一日是真的很专心去准备个角色，然后跟 Chris 花很多时间去谈个剧本。 还有有时真的凌晨就会打给导演，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可以不同一点，所以是不断地去大家一起去想那个剧本、那个角色。导演是很好的，即是很肯去接受我们的意见。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涉迪斯二台院线。 啊！又到礼拜六，好闷啊！ 以后每到礼拜六夜晚都有好节目。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讲艺力，有我梁明忠、可怡、陈嘉敏， 同埋我梁嘉琪介绍本地文化艺术最 hit 嘅资讯。 由电影展览讲到舞台表演， 等你轻松又愉快咁度过每个周末夜。 今晚7:05， 港台电视三十一 周末讲艺力。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 啦，嚟到下昼3:41， 天气 啊，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72%嘅。 系跟住呢个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啊， 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 好，跟住之后就播 set 文，唔该。 系，听日瞓到冰团啦。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上个星期呢就话要去一啲旧式嘅士多铺头啊，或者一啲卖一啲外国货嘅地方，或者啲得意嘅嘢。今个星期呢同样系从呢个方向出发嘅。究竟系推介啲咩呢？就系、是、搵一啲旧式嘅屋村面包铺啦。嗱，而家呢好多时大家买面包可能都系惯咗一啲连锁嘅面包铺啦，即系贪佢快靓正啊，质素有保证。咁但系咧，唔知你有冇偶然啊，好挂住嗰啲旧式嘅屋村面包咧？因为话说小弟咧呢排咧经常经过屋企楼下一间嘅屋村面包铺，然后啊就买佢哋嘅菠萝油啊，热辣辣嘅菠萝包，再配一嚿啊厚厚嘅牛油，哇！呢、這个冬天真系肥到不得了。咁但系偶然咧都会好想食一啲旧式嘅呢啲屋村面包铺嘅面包嘅，例如佢嗰种嘅叉烧包啦、吞拿鱼包啦，同埋啊有个餐蛋包啊，即系个餐肉蛋啊，即系佢嗰餐肉蛋咧个蛋咧永远系一块块嘅甜蛋咁样，咁啊谂起都几得意嘅。咁所以今个星期就系推介大家找回这些屋村的面包铺出来吃下他们的面包。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你平时买面包是多在什么地方买呢？ 我真的很幸运，家楼下虽然很多连锁， 是 但是有一间保得住的 就是由我细个到而家都有嘅旧式面包铺 ，exactly 你讲嗰种咯。 啊， 即系个商场你点样变都好啦，名字都要换晒。佢以前个名系中文字嚟噶，后屘嗰个商场换咗老板之后，要佢哋改个英文名，但系里边嗰班人都仲系以前啲公、哦，即系婆婆啊， 纯粹改咗个名 系啦，即系要改咗，好似个格调转咗，但系里边好彩 keep 得翻。 你有冇发现呢啲面包铺好多时都会有两隻字系经常用？ 例如系 龙珠。 龙珠 系啊，我行过好多，无论喺新蒲江啦，或者喺鲗鱼涌北嗰一带啦，好多都系叫龙珠饼铺嘅。 哦，系噶， 系啦，咁然后再衍生嗱，其实佢哋冇唔系连锁嘅。 哦，即系咁啱，大家都攞咗个名啫。 系啊，唔知点解我见过好多，但系咧你唔系斋龙珠嘅，新龙珠、金龙珠，系啦，佢永远都有个龙同个珠字嘅咯。我发现好，我真系你由以前我喺可能喺沙田读即系中大嘅时候喺沙田有见过啦，跟住有时可能我哋知道四周围行嘅时候，行完山买个面包食，有见过，我真系好多地方都见过龙珠饼店、龙珠面包店、龙珠面包、龙珠乜乜，即系就好似大发呢两只字咁样咯，大发文具行、大发车行， 好意头嘛， 系啦，永远都系呢啲字嘅。咁然后行入去咧，首先佢嗰啲夹咧，我记得以前最旧式嗰只咧系橙夹嚟噶。 即个病嗰嚿胶橙色，你知系 橙透明橙嘅，系啦，咁有个胶兜啦，咁然后就吞出嚟，然后你就夹你要嘅嘢啦。 系系 系，好啦，细个嘅时候，细个啊，最中意系食咩包？ 你系食咩？ 最经典嘅，一定系食肠仔包起家先。 哦，我系唔系肠仔包啦，因为嗰度有啲好 fans 嘅有一种，我唔应该 好细个。 系啊，细个已经有 了，即系你屋企人都系买 fans 包俾你啊。 系啊，佢嗰个系点样样咧？fans 包，首先 食完 fans 包你有 fans， 有 fans， 佢系 同埋有 face。 哇哦，佢只包质地都系肠仔包，但系佢首先外边有紫菜包住嘅，里边咧有肉松，有条蟹柳，同埋有沙律酱。 哇， 好高档噶啦！嗰时细个食过之后翻寻味。就每次都系落去买呢、這 个、哦， 因为唔系间间都有啲，我唔知系咪佢自创噶。 系啦，因为我屋企咧以前我好记得个画面嘅，屋企咧嗰阵时姑姐都仲未嫁人啦，咁阿爸妈喺香港做嘢嘅嗰个年代咧，咁啊细个我记得系礼拜六日先至有出现呢个画面嘅啫。咁啊嗰阵时有个姑姐就喺屋企附近翻工嘅，咁佢虽然嫁咗人，但佢有时过嚟住，因为近翻工啊嘛。咁所以每朝咧，我阿嫲咧系要买一大袋嘅面包翻嚟噶，因为佢啦、我阿爷啦、我阿妈啦、我阿爸啦，跟住之后两个姑姐啦、我细佬啦，即系七个人、八个人咯。八个人嘅面包， 多咁、 一买八个人面包，有时你唔系净系食一个，食两个，所以买十几个面包系一大袋，然后一大袋。以前冇嗰啲咩胶袋征费嘅年代咧，咁每个面包会同你入一个袋， 有 个 袋咯。 咁所以系一个大嘅胶袋，入边有好多细嘅胶袋啦。好似而家去片场食早餐嘅时候就有啲细胶袋啦。咁跟住之后，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最中意其中，我唔知嗰间面包铺仲喺咪度啊，因为我都唔知道我买边度买嘅吞拿鱼丹麦酥啊。佢咧 应该唔系间间有嘅， 系啦，咁佢系面咧系一块块戒好咗嘅丹麦酥啦，咁由中间摄咗啲吞拿鱼酱啦，咁然后就夹落去咯，咁亦都有段时间系食嗰双条丹麦包嘅，咁咧佢就系一条又好似啲丹麦，对于我嘅定义就系酥皮啦， 系啦。 总之面嗰啲旧式嘅面包店嘅丹麦就一定系酥皮啦，系啦，我唔知点解叫丹麦啦。咁然后佢头尾系丹麦啦，咁然后佢将一条肠仔解开一半，即系喺中间劏开， 劏开咗啦， 系啦，咁佢咪扁平咗咯，有一边平噶嘛，有一边，咁就好似蝴蝶双飞咁样铺咗喺个面嗰度，扁平嘅一条丹麦酥，咁然后就食嗰个咯。我细个时候好中意食嗰个嘅， 而家大个咗我就即系通常系两样嘢咯，肠仔包加菠萝包。 哦， 即系两个 菠萝包，我有系啦，有啲中意食嗰个红豆菠萝包咯， 哦、 因为红豆菠萝包系啦， 嗯， 你有时候有啲连锁铺头，你系好少揾到呢啲菠萝红豆包嘅， 系 真系旧式嘅铺头先有。但系菠萝油，啱啱提过菠萝油，你喺一啲新嘅铺头咧，系一定唔会揾 到。你真系翻旧式嘅铺头，佢啱啱焗出嚟，再摄一块冰冻嘅牛油落去。 That's very good。 无论是朝头早早餐都好，定是下午的下午茶都好，深挖苦啊！ 几时啊？ 宵夜都好嘅， 宵夜 系啦。而题外话，话说那天去吃饭在一间茶餐厅那度，咁佢有即系嗰啲茶餐厅，佢有菠萝油啦， 咁佢係自己鋪頭新鮮焗出嚟嘅。咁就個阿姐同我分享，究竟食菠蘿油應該揀凍定揀熱？ 係應該咩呢？ 佢話：如果你係即刻焗出嚟，即刻喺嗰間餐廳度食，係要揀熱嘅菠蘿包， 係 夾一塊凍嘅牛油， 咁佢就可以 咁你有嗰種冰火嘅感覺。 哇！哇！阿姐教你食冰火菠萝包 系啦，但如果你买外卖翻屋企先食嘅话咧，就唔好咁食啦。 哦，翻自己搞咯。 唔系，佢系因为翻到去，如果你个包太热嘅话，你个牛油会溶晒啊，咁佢会令到个包黐粒啦，同埋啲牛油会流到成个袋都系，会反而啲牛油味会冇晒，所以嗰度就应该拣一啲冻嘅菠萝包，夹块硬嘅牛油落去。 哦，经验之谈， 阿姐阿姐识食 识食，教你又冻又 热冰火菠萝包。 Joking makes me laughing. Joking is a lie. PM 2004400 PM 2004400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Joking Too 后援几恶搞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扰你。由你骚扰音乐，波城阿一骚扰音乐。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香港搞笑电台噶。 吓， 我冇得恭喜你啊。 吓， 因为你未上榜啊。今个星期骚扰音乐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恶搞的心态，无限的创意， 未有得恭喜他上榜， 所以我们这个环节叫做我冇得恭喜你啊。 又来到我们骚扰音乐的这个环节， 我冇得恭喜你啊。 是啊，我们就会打电话给一些呢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 还未上榜的一些歌手的。 是啊，我很紧张。这个时候我们打给第一位了，看他会不会接我的电话了。喂 喂， 我真的 不是我冇得 我冇得恭喜你啊。你好啊，黄海人。 我是你 是, 是, 是 我是港台打电话来的，我是波成啊。 是我是阿一啊。 是我们打、 Hi. 我们打这一通电话啊，就是因为我哋冇得恭喜你啊。係啊，就係、是、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呢未上榜嘅歌手，我哋就会打电话去搵佢嘅，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叫骚扰音乐。 哦好。哦。 係啊，嗱，我哋叫得骚扰音乐而家嘅时间呢已经係凌晨嘅1:03啦。请问你而家做緊啲乜嘢？ 我而家喺张床上面囉。 我係准备瞓觉㗎啦。 我谂紧睇唔睇 Netflix 数咯， 咁我哋咪骚扰咗你啊？ 其实都 OK 嘅，多谢你带俾我呢一个消息咯。我有啲都开心嘅，即系冇上榜，但系都有得倾下电话。 唔紧要，我哋呢个 得噶嘛？你知上你嘅节目，其实本身已经系咪？我上过一次咋，咁大个仔都系。 唔系啊，你上嗰个叫骚动音乐啊，我哋呢个 叫 骚 扰音乐啊，因为 咦，咁唔系喺骚动音乐时段播噶？ 唔系嘅，喺另一个节目度播噶。 哦， 系啊，唔紧要啊，因为上过一次，因为你中间都冇派歌嘛。 系咯，我中间都冇派歌。 系啦， 我冇歌上过榜噶，所以我其实都有冇失望噶。 有啲咩感受呢？嗱，而家唔好讲之前嗰啲，我哋就系讲而家呢只尖八角未上榜啦。有咩感觉？ 可能已经听厌咗咯，我都有啲听得厌嘅。其实 咁快，你只歌排咗一个礼拜到咗。 啊，系啊，其实我拍完呢只歌嘅时候，我就觉得啊，原来呢只歌好快听厌噶，哦，咁算咯，下次咯，做好啲啦，咁。我好诚实啊， 好诚实啊！你突然之间，我觉得好听过嗰个咩骚动音乐嗰啲访问啊。呢度系讲真心话，我想 keep 呢个环节 keep 住落去啊！大家都讲真心话可以。 好彩我未瞓咋，如果唔系，我应该听唔到你电话咯。 系啊，就讲唔到呢番说话啦。咁我想问，你觉得呢一首歌之后可以做啲咩，令到佢有机会可以上到榜咧？ 我觉得要上骚动音乐先咯，因为都未上嘅。 系 系啦，之后可能唔知啊，私底下会同你倾下偈咯，请你食饭咯，得唔得噶？可唔可以？ 唔得噶， 可唔可以做呢啲？唔得噶嘛， 唔得噶， 系咯， 系啊， 上唔到榜咁就下次咯。真系咁噶啦， 有冇有冇嘢想同港台讲啊？ 多谢港台，因为其实我系大学嘅时候已经喺港台做 intern 噶啦， 系 电视部啦。咁我以前有 PA 可以做，做到真系仲系 PA 嘅时候已经 quit 咗啦。就系咁咯。咁我都去唔同嘅部门做过噶，我有去过 PCA 差大啦，我有去过系咯，其实都系两个部门，系啦，就咁咯。 我想知道你当时喺度做用一个名，同你而家出道嘅名系咪同一个名啊？即 同一个名，佢哋叫我阿日咯，但系因为佢哋嗰啲所有人都读唔到英文嘅，即系都嗰啲尊重嘅大佬们都系读唔到英文嘅，佢哋会嗌阿日咯。 哦，几好啊！ 系啊， 呢个讲系正常发挥啊，呢个 系啊，可能我要用翻阿日呢个名啊。 系，新派堂嗰位歌手叫阿日咁样，啲人就知， 可能咁样大家会有啲印象。我以前同啲监制都熟噶。都跟好多監製喎，好俾心機喎。 佢哋仲有做嘛？ 以前我講應該仲喺度嘅，如果我冇記錯。 好 嘅話， 我即係佢哋可能唔關電台事，佢哋喺電視嗰邊係嘛？ 係啊，不過佢哋喺電視嗰邊，不過都冇揾我拍嘢啦。 呢個還是應該叫誠實豆沙包嗰啲。 唔係啊，之前有拍過啲嘅，懷疑自己演技唔好，所以就冇再拍到啦。 你作为我哋骚扰音乐第一位嘅，亦都系最后一位嘉宾，你有咩感觉 吓，得我一个嘅咋？ 系啊系啊，只此一个嘅咋，冇噶啦。 我觉得好荣幸咯，好感动啊！我觉得你哋会谂起我，我觉得好神奇，你哋会谂起我咯。 因为倾紧偈嘛，头先，跟住我哋谂个环节啊，有边个可以咧？我倾紧偈，不如问下啦。我又觉得你应该可以玩得啊嘛。咁所以 其实我好小气噶。 系啊，咁你记住我哋，都系一种记得啊。 咁好咯，呢个时段要讲几耐计 嘅？冇啊，其实我哋完噶啦，我哋 系啊，我哋可以完啦， 我唔骚扰咁耐噶，我哋 咁讲多两秒咯。 好啊，好啊，你想讲咩？ 一、二， 拜拜， 拜拜， 拜拜， 再次多谢我哋呢个环节嘅第一个，亦都系最后一个嘉宾黄海日啦，谢谢你啊， 拜拜， 拜拜。哇！搞掂啊，谢谢你啊， 好好 Q 啊，你哋 系好好气啊，你 好好啊， 笑死我。 系啊，我好识拿捏呢啲噶，半真半假，阿仔仔最需要。 好啊，多谢你， 我唔骚扰你瞓觉啦。 系啊， 好啦 ，enjoy。 好啊，嗯，好啊，拜拜。 多谢你，拜拜。 跌宕，声线娇美，不过我身躯太狠。想说即说，这叫念家直率很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这劣根已经弯弯到熟了，也不渴望变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尖八角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紧，尖八角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担架。是纪念品，封上手脚，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嘿，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没要是可遇，不需及我指教，我不怕被看真。 就怕是我的孤芳也绿沉。尖发哥哥可算是迟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踪未拉近，尖发哥哥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担心。蓝蚕丝由缺陷装饰的作品，忘记被指责或怜悯，不必创伤。尖八角转变做细菌，给世界。 我哋今集嘅 RJHK 系叫骚扰音乐，系啦， 我哋想做好耐嘅呢个名， 我搞自己嘅嘢啦，所以大家可以估到，其实我哋都命不久矣噶啦， 系 即系呢个环节， 呢个环节 系啦，因为都开始要玩自己嘢啦， 同埋十八廿二都， 我唔知佢哋自己宣布啦， 唔知佢哋点 啦，咁但系我哋录呢个骚扰音乐啊嘅时候，系喺今个星期二，即系啱啱星期二嘅夜晚一点几，嗰阵时系未上榜嘅， 系 而家睇一睇。都是未上播 咁就成立咗啦。 係啦。 未啫我哋用呢个字。 未。係啦我哋搞得好清楚政治正確得好勁我哋。 不过夹好咗多谢佢同我玩啦。和海日嘅尖八角啊。 拜拜。 拜拜。